木构建筑的那个柱子啊和地面的这样的一个衔接，但一定留意，并不是说所有的柱子和地面的这个基座都有这种榫卯结构，有的就直接摆放上去的，但也有一些呢会有一点小的榫卯，但是呢也有一些呢会有那种大的榫卯结构。还有我们谈到了中式建筑当中会有屋檐呀，还有斗拱，这当中也有不少的榫卯结构，很多的连接的部位啊都采用的是榫卯结构。榫卯结构有不同的样式，有不同的功能，还有使用的不同的位置，榫卯结构也有不同的名字。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这一次我们继续安排了加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今天的关注点是中国传统建筑当中的非物质文化内容，主讲人是高级工程师注册建筑师马秉金先生。这一内容呢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中国传统建筑样式、通用法则以及权衡尺度、榫卯技术、木构件预制安装方法和装配式安装技术。我们说过了中国传统建筑样式，也谈到了通用法则、权衡尺度，还有榫卯技术。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开始谈到第五部分，木构件预制安装方法和装配式安装技术。 下边我再介绍一下木构件预制加工、预制的方法啊，这个装配啊，这方面的技术。这个大木制作呀需要用杖杆啊。这杖杆是什么东西呢？就杖杆是用来画线的一种尺子，这个尺子啊上边标这些东西啊都是构件实际的榫卯的位置啊和构件的尺寸。这个为什么用杖杆啊？你比如说啊，我这个做天安门的这个大木加工，天安门一共60根柱子，60根柱子是几种类型？檐柱、前后檐柱啊，和这个两扇的檐柱是一个类型，檐柱到脚上又是一个类型啊，到这个里边的这个金柱是一个类型，金角柱又是个类型啊，最后里边还有内檐金柱，所以说比较复杂啊。同样的柱子高度是一样的，但是榫卯的位置不一定一样啊。如果说光凭脑子记忆拿尺子去量去，很可能出现错误啊，也可能这位老师傅出来之前跟老伴儿，从家出来之前跟老伴儿拌两句嘴啊，他想吃顿炸油饼，完了以后多要俩钱，老伴儿不给他，一生气，上班了还走私呢啊，一拉错尺子了，整个人给撂就废了，啊，所以这种办法不成，怎么办呢？就用杖杆，啊，做什么构件儿？排什么柱构件的杖杆，上边的把这个柱子的柱根在哪儿，啊，这个下边这个管脚榫在哪儿，上面柱头在哪儿，方子口多高，中间那个方子在什么位置啊，都把它画上。同样类型的柱子，啊，一个类型排一个杖杆，然后画线的时候就按杖杆上的这些标准尺寸去点，啊，不能够什么呢？拿着尺子去量，万一差10公分看错了怎么办？那就完了啊！长10公分不要紧，短10公分麻烦了。长木匠，短铁匠，铁匠短10公分，烧红了往外再砸的，又出来了。这木匠没办法啊，所以这杖杆的作用非常重要啊。咱杖杆在过去起施工图的作用啊，起施工图的作用。做木结构，做木柱子，柱子杖杆啊；做领子，使领子杖杆；做梁，使梁的杖杆。做五架梁用五架梁杖杆，做七架梁用七架梁杖杆啊，这个，因为每类的构件都不是一根杖杆呢，非常重要，而且这杖杆呢一般是四面啊，四面呢，因为这四面的榫不一定一样，所以这四面的标的尺寸也都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檐柱杖杆，这檐柱的柱根啊，柱根的这个肩膀线，这是柱根的那个 那个榫卯啊，那个关节榫啊，上边呢，上边就是什么了？上边的馒头榫，这是那个方子口，方子口应该到哪儿啊？这都标得很清楚，这是穿插方子，啊，穿插方子这个大进小出榫，这是出来那部分，里边呢另一面呢是画的是另外一个，一个这个整个的榫呢是一个，高低都是跟方子一样大，这是方子的一半儿，这个是金柱啊，金柱呢。它比那个岩柱呢，就是高了一个步架，高了一个按举架个按五举翻上去，完了以后，这也是标的不同的位置啊。这是方子口，啊，这个是，应该是和它相比，那个抱头梁啊的位置，这是它的穿插方的位置。所以每根柱子啊，它的榫卯不一样啊，在正杆上标的也不一样，画。不同的类型的构件啊，用不同类型的杖杆去做，所以一个建筑物下来，这杖杆是一大捆啊，可能很多啊，因为构件类型很多，所以杖杆呢分成柱子杆啊，分成驼杆画驼啊，有领杆啊，有画领子的，有画这个方子的啊，另外还有其他的啊，这个一些个，这个杖杆主要是画大木啊。大木构件来用，一般的这杖杆的尺寸呢，断面呢是差不多5公分，啊，有的5公分见方，有的是大杖杆的，比较长的5×7的5×8的，啊，这么个断面，用的优质木材，不能弯啊，不能有疖子，啊。另外的话呢，过去木匠之间他们有时候有矛盾，他也防止有人破坏，这个杖杆的端头啊，他有时候这个人犯坏。给你截掉，杖杆给你截短了，完了再给你画上，他也看不见也不知道啊，到时候一画大木全短了，完了啊，是吧？怎么办呢？弄个钉子啊，把钉子帽给切了去，啪把钉子卸着，从端头给卸进去，完了以后，把那再拿钉子往里冲冲，看不出来有钉子，你这一锯，嘎，锯在钉子上了，就避免能够那种。是一种自卫的一种办法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木画线的这个符号啊。过去大木画线呢也得有规矩的啊，不是说这个想怎么画怎么画。比如说，这是一根料啊，画驼的时候啊，画方的时候，这一根方子以后画这个榫卯啊，这地方表示这是这个榫卯的端头，这截了些了。这是一个肩膀啊，包括这个梁头也是这样啊，这也是截断了啊。这地方是这个是中线啊，这也是中线，这个是抬头线，这个是滚棱线，等等啊，这个不同的线呢，它表示不同的意思。木匠就认线啊，有画线的，有就按着线去制作的啊。这个所以啊，这个不同的线呢，表达不同的这个让你干什么。你比如这个线啊，先说这个线是什么呢？一个线上面斜着画三道。这就表示这儿要把它截断，这叫截线啊。你看到这种线你就下锯，没错啊。这个线就是这个肩膀，这就不能截断了，一截断了麻烦了啊，把这个锁给截去啊。像这种线啊，这种线呢是柱子上边因为我刚才讲到柱子有侧角，有侧角啊，所谓侧角就是稍息啊，就是把柱根往外挪一点，挪一点它就不垂直了，所以不垂直了以后呢，柱子中线就不再垂直于地面了，就是里边那个升线是垂直于地面的，那是升线啊，有四道是升线。你还有一样，你比如说我这两个线儿，有一个是画错了，有一个要，有一个不要啊，这个要的这个啊打叉，不要的这个画圈儿，或者是跟咱们。判这个卷子啊，这是完全是两码事儿。判卷子要的是对勾，不对不要这画叉啊。你像这种啊，画这个眼儿啊，画一道斜线的，这是表示是半眼儿啊。画两道，画一个叉子，表示透眼儿啊。方子口呢是画一道斜线，也是半眼儿的意思啊。就这种梯多深啊，这是个半眼儿的意思。这就是透眼儿的意思，这是半眼儿的意思。大进小出啊，就是上边是半眼，下边是透眼，这种啊，在一道线上啊，平行两道，再斜着打两道，这表示是中线。

星球的命运。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将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这一次关注的重点是中国传统建筑当中的非物质文化内容，也就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工艺技术的一些内容。主讲人是高级工程师、注册建筑师、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古建园林技术杂志主编马秉坚先生。这个内容一共分为五大部分，分别是中国传统建筑样式、通用法则、权衡尺度、榫卯技术以及木构件预制安装方法和装配式安装技术。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用了连续三个周日播出。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第五部分，木构件预制安装方法和装配式安装技术。而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也分为以下的几个小部分。第一部分呢会谈到杖杆，第二部分呢是谈到了大木画线的符号，第三部分呢是说大木画线工具，第四部分是大木制作技术，第五部分是大木安装的规律以及程序。下面请继续收听马秉坚先生的介绍。 另外就是画线的工具啊，画线的工具有弯尺啊，有120度弯尺啊，这个一般比较常用的吧，还有135度的弯尺啊，有墨斗，有这个画领子用的叉子板啊。像大木制作呢，刚才我说了啊，你比如画个梁啊，画个梁的话呢，就是开始呢就是这个木材加工好了以后，就是加工成规格料啊，加工成规格料之后呢，然后上边啊打上这个线啊，这个线是中线啊，大木不离中啊，必须。把中线再打上，然后呢，这个梁头啊，梁头部分呢，哪个是这临底的部分啊，也应该有线啊，然后把杖杆放上啊，放上杖杆以后呢，再按杖杆的尺寸去点这些位置，哪是临碗子，哪是托头啊，哪是榫卯，都给点好了啊，点好了以后把线都过得上，都画好了，然后按线去制作，就这么一个过程。这是不同的构件啊，这个不同的啊，这个画线的过程啊，制作的过程，表示这个构件在什么位置。画着承穿方，这是承穿方。下边呢，就是简单讲一下大木安装的规律啊和程序。这个一个建筑的木构件是成千上万，要把它组装起来啊，也是有规律。首先呢，这个大木在制作之前呢，它是制作一根的构件，它在上面要标一个位置号。你比如这个檐柱，啊，檐柱是以这个，比如说三间房子，是这个房子是坐北朝南的，是正房，它中间是明间，两边是四间啊。你这个标着柱子的位置的时候呢，每个柱子都有它具体的名称。你们前檐的啊，两个檐柱叫明间东、明间西，啊。这两个檐柱的位置就不一样啊，明间东，东侧檐柱啊，东一缝，就是明间两侧是这个东一，再往次间里边去叫东二啊，它是按这顺序来排的，啊，这西也是一样啊，这个明间东一缝檐柱标这个在这个柱子上标这个位置号的时候呢，一般是不标在这个迎面，是标在柱子的背面，就是。你说这柱子是南面的柱子，它标的北面啊，标的柱子的里面，所以你写字的时候啊，把这个字写到里面去。这个柱子安装的时候就知道，它写的是啊，明间东一缝檐柱向北，这就说明这个柱子字儿向北，这个安的时候你就错不了了啊。这个都有一定的规矩啊，这些个呢都属于这个非遗的内容啊。所以这个过去学木匠啊，3.0一节也好，还是学完以后再到实践当中也好，都是主要都要把这些掌握住 另外这个安装的程序呢，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这个把它简单的概括一下啊，就是大幕安装呢叫对号入座啊，就是每个构件都有它的位置号啊，对号入座，切记勿忘啊，即便是两个方面可以调个啊，东一的和西一可以对调，一调头就没问题了，但是你最好也别调啊，一调得调一个乱了，别的就全乱啊。对号入座切记勿忘，先内后外，先下后上，安装的时候总是先从里边开始啊，然后从底下开始啊，不可能从上边开始，也不能从外边往里装，是从里边往外装啊。下架装齐，验合丈量啊，调直拨正，牢固支腔啊。一般的程序呢是先把柱子立起来，柱子立起来以后呢，把方子把它套上啊，放套上以后呢，形成了一个框架了，你。这个完了以后呢，拿这个丈杆呢掐一下啊，这个开肩的尺寸、进深的尺寸对不对啊？这个然后进行一些微调啊，调整没错了，把卡口掩上，这相对这个构件啊，它的榫卯部分就固定了。固定了以后呢，你就该使枪杆了，就把这柱子把它这个呛住了，让它这个垂直于地面，就叫调直拨正，牢固使枪啊，这个。支枪杆之前呢，支的过程当中啊，要把这个整个看看它支不支，不支的话就撤一撤啊，往前顶一顶啊，最后把它固定住。从中架开始啊，就固定啊，然后越装越往外越扩展的话啊，也是逐渐的要把它安装牢固啊。然后上架构件顺序安装啊，这个中线相对，琴脚琴梁，这个大幕不离中。安装的时候一定是中线和中线相对，柱子的中线和梁的中线，梁的中线和柱子领的中线都要对上，不然的话你这构件啊，就装不上了。最后是大幕装齐，再装船放啊，就是柱梁方这些大幕构件安装好了以后啊，这个然后再去钉船子、钉望板，瓦座完工方可撤线啊。一般的是把墙砌好了。把屋顶啊、瓦瓦、扇贝瓦瓦也做完了以后，你再呛杆再撤，啊，凡是不碍事的呛杆一直呛到底啊，加上分量以后，构件都固定了啊，然后再把呛杆撤掉，就这么一个顺序啊。从网上啊，为了说明问题啊，从网上我让年轻人给下载了点东西啊，就是大幕安装的一个示意啊。实际这个图呢本身有问题，这是个示意啊，就这意思，这柱子起来了。它这柱子不是一边起的，从中间开始起。咱们真正安的时候啊，它是说明不了过程，呵呵，就看热闹。现在网上有好多东西啊，这个反正热热闹闹的，你别仔细看，仔细看反正有事儿，有的就不值得推敲啊。这是一个歇山的一个啊，这个瓦也没这么铺的啊，从一头赶，它这个顺序不对的，应该从中间开始啊，向四面发展啊。这是穿透式的，这跟那么北方抬梁式的不一样。这个船子是从中间铺啊，往两边铺啊，望板也是，望板的无所谓哈，安装都是从中间开始。这木结构有好多规矩啊，咱们现在越做越少了。你看现在这个民间，船子一定是空当做中，瓦面一定是滴水做中，为什么呢？空当，瓦面上有滴水，有这个沟头，这沟头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原瓦盖的那个啊，是护船子的，护着船子的。最早我们老祖先发明这船子和瓦之间这个关系就是这样，一个沟头护一个船子，中间是走水道，最后用着用着这规矩都没了，就剩中间一个是对着的，船子空当，中间是这沟头。现在基本上啊，其他的对不上了，所以好多好多这个规矩啊，那是非常非常严格。这是斗拱的组装啊，这个斗拱组装的程序还基本是对的，不过这也不对啊，先把它鞋带搁上来，底下那就搁不上了，它愣啊愣往上填，电脑比人厉害啊，人办不到的事儿它能办到，大概这么意思，咱别被它误导了。这前不久我们也有一个传统建筑文化展在国展那儿。几个大学的学生在这组装斗拱啊， 这个有练过的还真行，这个没练过的那个好使，半个来小时没装上，啊，有的地方这钩尖使错了，啊，哎，这个是那个宋式做法啊，但是宋式做法也没这么尖锐，这笋啊，做的这个一晃就掉，这剩这么薄了以后，这个一晃就容易晃掉了。这个榫卯啊，大木的榫卯和家具的榫卯都不一样。大木榫卯比较粗糙啊，但是它结构性的比较强。两个梁对头插在柱子上啊，中间是个柱子，都是半榫，最后怎么办？两边插上以后，中间加个销子啊，它这个起一个。这南方这种做法比较多，北方好像不大见这种做法。这一个销子一插的话啊，这拔不出来了。另外这个大木啊，这个榫卯因为构件比较大，它榫卯都不是很紧，比较松，尤其是在高度上有一点富裕啊，叫障眼。安好以后呢，尺寸调好以后，把障眼就是相当于备个楔子一样给它备上。它这是一个程序啊，铺船子铺网板，然后扇贝，然后挖瓦。不过这程序都是从中间开始啊，那不是从一头开始，一头开始赶着赶着就把规矩赶没了啊。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中国传统木结构工艺技术主要内容到前面的时间当中啊，马炳坚先生已经介绍完毕。很多喜爱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朋友也提出了不少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些问题做了汇总，请马先生给大家做了一些解答，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第一个问题啊，是谈到了中国古代的斗拱，在宋代到清代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的斗拱还有没有变化呢？以及中国大木工技术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呢？ 我想再发展恐怕就是用现代材料替代。这个宋代的斗拱啊，包括从唐代到宋代，一直到明清啊，总的这个发展呢是这样，它的结构功能逐渐减弱，装饰功能逐渐加强。啊，像清代斗拱，像这个都是一个一个都是水平的构件，像宋代的鎏金斗拱。整个是从檐部到金部都连起来啊，另外的话呢，这个过去的梁不是那么大啊，斗拱的本身的截面倒是比较大，但结构功能是比较强的，到明清以后呢，逐渐是装饰功能加强了啊，这个结构功能减弱了，怎么发展呢？现在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传承文化，并不一定是传承这种建筑的这种。材料这种手法啊，这个现在可以用混凝土的，会用钢结构的，会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啊，这个只是把这种文化传承下去，我这是我的理解。 关于古代建筑的制式和比例关系，也有很多朋友来关注。另外呢，大家也特别提到了，现在我们的仿古建筑，因为采用一些现代的工艺啊，或者材料，还要满足现代人的很多功能需求，是不是和建造这种中国古代的木结构工艺技术之间有着矛盾？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来听一听啊，马炳坚先生的回答。 这几个问题是这样啊，我想呢，现在将来的建筑的发展，因为现在的既要传承文化，同时要和现代功能结合起来，从规矩上呢，肯定会有一些个变化，是吧？刚才讲的制式就是一个叫制度，一个是就是法式，是不是？实际上这个制式就这个意思。宋代啊，从唐代开始到宋代，一直到明清的时候，它这制式在不断的变，不断的变呢，恐怕跟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都有关系，不光是个技术问题啊，也有功能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做呀，一般都说做仿古建筑啊，这个名词呢， 我对这名词我不赞成。我们现在不单纯是房，我们好多从功能上、从结构上、从材料上啊、从技术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发展啊，包括空间呢各个方面都很多的发展。刚才你提到的，那么空间啊，由于功能的需要要加大了啊，柱子要加高了啊。但是不管从比例方面呢，我们应该，我是这样理解，从外皮啊，从建筑的表面呢，因为这承载着好多的这个文化的内容，所以我们尽量的传承啊过去的这个一些个传统。但是从功能方面呢，因为我们现在材料也不都是木结构了，混凝土的啊，钢筋混凝土的、钢结构的，各种结构都有。这样的话给我们现在的建筑呢，它的空间功能啊，它的充分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优势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去发挥啊。我们这些年做这个传统建筑设计，也大部分做的是具有现代功能的传统建筑设计。我们从上个世纪初就有很多啊中西结合的一些个建筑啊，你比方说协和医院、燕京大学啊，这个辅仁大学啊，全国各地都有啊，这个可以查一查。这些个都是把传统啊，把中国的传统和现代建筑结合得很好的，一方面是传承，一方面是发展，这二者缺一不可。 感谢马炳坚先生在三次的节目当中啊，为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当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也就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工艺技术，还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有趣也是非常通俗易懂的这样的一个回答。五一的假期已经来临了，如果大家外出游玩啊，您最好能够看一看您身边的那些中国的传统木结构的建筑。我想听过我们这样三期节目的听众朋友，再看到这些木构工艺技术啊，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一定也能更加领会到中国传统建筑当中的那种震撼人心的美。在这里还要祝所有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知。